锵锵三人行，哎，今天这个我做听众了，你们俩可以多说说了， 怎么回事？ 因为就你们共同的兴趣是吧？国际足联说布拉特倒了，卡塔尔悬了，哎，我听说要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宣布卡塔尔没戏，就2022年世界杯重新。 不仅卡塔尔，不仅卡塔尔， 俄罗斯 都成问题了。 肯定没戏了吗？ 不一定， 不一定，不一定。因为现在说法上，包括国际足联呢，自己有一个纪律审查委员会嘛，他的那个头呢，昨天的说法是说，假如给投当年他们选举投票给卡塔尔跟俄罗斯，只是因为贿赂的话，就不给他们办。请注意这个关键词，只是，就是说他们都申办要主办世界杯吧，对吧？申办主办世界杯，那他凭什么拿得到世界杯主办权呢？现在就是说，如果调查发来，原来他什么资格都没有，什么优势都没有，全靠给了汇款才拿到的话，那就不让他们办了。 那要是又有实力又行贿， 对啊， 对 啊， 这个条件太苛刻了， 这有点，这真的说不出，没法说了。我觉得不会有大影响。 你觉得还会在卡塔尔？ 我觉得还会，因为你太难证明，你太难证明说我一点实力都没有，我一点优势、一点好处都没有，全靠我花了钱，怎么证明？ 这说明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实力是不够的，还要行贿，你就能正大光明，是吗？ 对，这个看来国际跟国内都一样。 这充分说明我们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起了效果了。 怎么反到国际上去了？ 一不仅这个中国 也是听我们指使， 不仅中国内部反腐起了政和作用，现在国际上也到处烽火， 就是我们的风暴，东方的风暴往外吹了，是吧？ 这就是正气上升、啊， 有水平， 东风压。 徐老师一回不见，现在很有水平。 因为我看他这个倒了，他倒了之前前些日子，我还看见这个布拉特好像跟那儿发牢骚呢，就是说，哎，我不能监督每一个人呢。感觉就是说他这个处境很堪舆，但是那意思就是说国际足联充满腐败，好像他是挺 清白。现在问题是。不是他不能监督每一个人，是因为他身边所有人都在谈，这不用他监督，就在眼前看着。你看那一大帮， 那有什么根据他一定就是清白的？ 其实没有什么根据，因为你想想看，你就等于你身边被一群贪污的人围绕着，然后你做了这个主席是7年是吧？ 对， 十几年，你在干嘛呢？怎么回事呢？ 他搞了很多花样。 搞了很多花样， 因为国际足协里边，他那个做主席的这个条文呢、啊，非常小的国家都有投票权，所以他完全可以靠经济。听他的解释，就是说足球不是一块黑一块白一块黑吗？他的意思就全黑了才有问题， 对 不对？有块黑有块白，这就是足球本身的一 魅力， 这是他的名言嘛，对不对？这是足球本身的魅力。 啊，贪腐也是魅力一部分， 有黑有白吗？ 有黑有白啊！ 但是问题在于就是 我们在跟他胡闹。 不是国际足联这个反贪反腐啊，是什么权力机构进行？ 美国 ，FBI。对，这很多人就谈这个事儿，你知道这还牵涉到主权问题了。 对啊， 就是首先你知道普京不是最近跟美国闹得挺不好吗？那普京呢一来就因为现在直接就牵涉到下一届你去不去俄罗斯办呢？那么所以普京就发话说调查这个国际足联美国搞呢是有政治阴谋，就是不想看着他好，就是不想让他办成。 应该让科格勃来搞嘛？ 对，应该让科格勃来搞嘛。但是所以我看到国内好像也很多评论都在说美国是老几啊，是不是他以为自己是个世界警察，国际足联都归他管？其实不是这样，是有他有法律根据的。这个法律根据是什么？我们不要忘了整件事的导火索是从哪开始？是从一个国际足联下头有一个分支机构，叫做北美、中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就这几个地区的足联。这个足联对，包括美国。这个足联的总部在迈阿密。 然后 案发地， 对，案发地。然后他的主席呢，那个好像叫 Bazer，Mike， 好像 Michael Bazer 那个 Bazer， 他是美国人。这已经是法律依据了，就是你美国人在一个总部设在美国国土内的一个国际机构犯罪，而那个 Bazer 就是已经承认被抓了嘛，就是他贪污嘛， 而且 most likely 这个钱是美金， 对，那还不行，那还不行，是什么呢？是说他整个过程里面的洗钱、汇款、钱汇来汇去，整个过程好像有一大部分是在 美 国国土内发生的，那所以美国是有法理依据来调查。那他这个调查呢，本来他调查的就这个部分，然后呢慢慢扩大，然后扩大之后呢就跟瑞士合作，那瑞士合作就更有法理依据了，因为你国际足联总部就在瑞士嘛。 但是严格说来，它是非盈利民间机构。 对， 而且它理论上啊，这国际足联哈、啊，每年48亿美元的进账， 对， 可是它不需要公布它的财务的， 对， 它不是政府机构，它是一个民间盈利， 任何人负责吗？ 对，它在根据瑞士的法律哈、啊，它不需要公布债务的，它不需要对民众负责的。所以现在的问题 tricky 就是，他如果以他国际足联本身在瑞士的法律保护下的话，你还没法查他。就是现在是因为他的分布在美国的这些地方，他是发生的地方也很有关系，对不对？ 那你比如说这个，你哪怕是个在香港的国际公司， 嗯， 你在香港的这个国际公司在香港发生了公司内部的贪污问题， 香港可以， 香港可以， 廉政公署也可以查你， 当然可以， 对吗？ 你比如说在中国也是一样。那个国际机构，如果你是有分支机构在北京， 对， 犯了法，那我们怎么不能查？当然能查。 所以我是到后来我很老了，我才明白，就是不要以为偷自己公司的钱就没事儿。 你这什么领悟？ 是，我后来 偷自己公司的钱就没事儿。 明年 你小时候什么教育？你年轻的时候都在 你 这来说， 我是到了香港我才明白。 要有您的常识，我早去银行工作了。 对。还是咱们公司一香港人告诉我的。我刚到香港 以前，偷公司的钱也叫偷啊！ 我不是，我原来的误会是什么呀？廉政公署，我以为管的就是公务员嘛，政府嘛，贪污腐败嘛。到后来到了香港以后，他们才告诉我，就是你偷自己公司里的钱啊，也可以报案，廉政公署也要抓你的，就是这个 触犯法律嘛。 你知道，你并不是。 这个认识 是吗？ 不，这件事情我觉得中美应该有合作的前景潜力。 难讲，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呢对这个事儿呢，目前一般猜测，其实我们挺中立的，现在我们没有怎么表态。但是你看， 注意没有？最近闻到啊，说话老是我们的了。 那当然了，你以为 哎，他那个立交点呢、啊？ 没错，我跟你讲，直东，你以为 我最近发现， 你以为最近只有你水平提升了吗？ 文道 都长认识了，你知道吗？ 文道最近经常去瑞士， 不是他这个我们 我们的主体是 瑞士，你没听懂？ 我们的 是北京， 哦、对，就以前都是贵党，现在都我党、 哦。这个以前不是讲不是脑袋移过来的，是屁股挪过来的问题。 我们 所以最近呢、啊，你看他。我们的美国这是我们这是我开始还在想我们是香港吗、 哎、你不了解最近 感觉这事儿都是文道定的 对你不了解最近是什么情况吗你我再跟你讲讲看然后呢你看我们中国这儿呢怎么样去面对布拉特这个问题呢你看网民里面的反应就知道很多舆论很多网民他们基本上好像现在几乎是凡是美国干的事儿我们都觉得有阴谋有问题 反美必反 反美必反 嗯 那么由于要反美 不能反 所以这些那不现在由于这件事儿，且他带着反美情绪来看，所以他同样的就好像要有点帮布拉特说点话，然后同时 那就违反国家利益。 对，而且呢，其实一向国际足联跟中国关系也不坏，也不坏。 但更重要的是，要是俄罗斯跟卡塔尔出了问题，咱中国就是候选人之一。中国这些年已经形成了上下的一个共识，虽然咱们这个球队现在。还非常努力啊，但是我们整个国家现在已经算好了，我们要是能争取办一个世界杯，对于提高我们的社会的稳定程度，对于增强中国人民的志气，对于我们足球水平的发展，都是利大于弊的， 那就千秋强国梦就醒，不是醒了，就实现了， 醒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成真了。我这嗨， 我们现在水平最不行就是你。我发现你这什么主持人， 我 都 一 口误， 你口误说。 哎呀， 我说的意思是成真了，你可不就醒了？ 对对， 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醒了。 你看你们整天曲解我的意思，我觉得实现了，不就你就醒了吗？ 对， 你的梦实现了。 对， 那你实现了还不行吗？醒了不就是实现了吗？ 梦醒就是梦的终结啊！ 没有啊， 这不叫 终于美梦成真了。 不，这样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呢，你在梦里面非常美好，不是醒了以后呢，你回到现实了。 对， 那这个叫梦 结束了， 对， 叫春梦结束。另外一种呢，我做了梦，我一醒了以后，我知道我梦境是这样的。 我在白天呢，就去努力把它变成现实， 成真了， 还能这么， 这就叫梦想是吧？没有梦，没有理想，哪来现实嘛？ 对对对对对， 没有梦的人生是可悲的人生嘛？ 所以以后我们梦想成真也能够讲成是梦想成型。 对，这就是你实现了你的梦，你就享受现实了， 对 你还不行， 有道理，也算有道理。 所以说这个， 但是我在梦中，我有一次生病， 这个语言问题不是政策问题， 心脏生病的时候，我在梦中，真的，我就是在上海那个第一次心肌梗塞住在医院，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做个梦，梦呢情景就是 Seventeen Mile 那个地方，就是17英里， 哦， 就是一片 海 的那个地方。就是其实是自己的这个血管不通啊，但是梦里边就是一个宽阔的海的一个场面， 血管不通会影响到你梦见什么吗？ 这我不知道它有什么关系，但是总而言之呢，这个梦醒了以后呢，就给我很大的震撼，我就对自己说，我将来只要有可能啊，我总要找一个海边的地方住啊，你明白吗？这个就是我来解释，就是说一个美好的梦醒了，可能你当时是没有了，但是他给你以后的 你就说，哎，中国办世界杯，咱们现在还一直是在梦里啊，你就做梦办世界杯，但什么时候你要醒了，你睁开眼睛，哎，我都难以思议，如果2022年世界杯他们真贿赂了，咱们就真办。 不，但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这问题在哪？就是为什么一直中国也想申请，但我们也还其实没有太积极， 对， 不算太积极，为什么？因为牵涉一个问题。根据世界杯的这个国际足联的规定，就你主办世界杯的国家是自动成为决赛州的， 对， 决赛队伍之一。 对， 好，那你想想看，所以包括卡塔尔办也有这个争议，就说你卡塔尔办了，那你卡塔尔就自动成为占了一个名额， 对， 你能够去踢， 对， 你有这水平吗？ 当然有啊，我们中国不是也到韩国的时候踢过一次吗？ 对，那一次那真的是 卡塔尔的水平，中国应该在国际上是差不多的吧？ 他比我们好一点点，有 我觉得基本上 好一点点， 一个 level。 对， 我 但是问题就来了，就你说我们这两个国家，我们你比如说你今天你真能够拿出亚洲，你首先你要亚洲里面站到那个位置，那人家担心的就是你中国其实是不是人家不带你，我混不进来咱这个圈，但你就想透过主办来进去。 我原来也是这样想，我这个又操心，瞎操心别人的事，人家也不要我操心。我原来也觉得我们这样的水平，假如真有机会办世界杯，会不会就是其实没有太大的光彩或怎么？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卡塔尔可以，这我们当然也可以，我这是觉得第一，第二。就算你是足球强国，你做东道国你也未见得就会赢，你看巴西，你看这世界公认最好的强国，在巴西踢照样会输，你也不用怕。当很多人是从政治来考虑，就是说你把民情散得很高啊，到时候失望会引发一些什么事情，我们那个523上海对这个北京离香港踢球等等，有很多人这类考虑。但是中国民众成熟了，我觉得这么多年下来，今天中国民众别的不说，承受中国足球队的失败的能力是很强， 不是 久经考验的了，对不对？ 徐老师，我是觉得 这个东西， 这个 你现在还操不着这个心，现在关键问题是人家不让咱们办世界杯， 对， 他已经想到咱们办了世界杯，中国队要没赢怎么办？ 但这个是一个整体策略哦，这是一个整体策略， 要 在梦里， 这个 在梦里，白天啊就在准备晚上做什么梦， 每天都在想这球迷的操心， 这在梦里操心，你这才叫梦里不知身是客，梦里不知身是客，你还没当东道国，你还没当主人呢。 我们是主人，我要向 开始想起来，开始想起来，我到时候我们输了怎么办？但你说回这个国际足联的事儿啊，但其实现在还有个本来差，现在这么搞啊，我觉得布拉特他辞职其实也有好处，当然他辞职之后他还是暂时还在这个位置上，还没找到接班人嘛，那么可是要是他不辞职，整个机构不彻底主改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出现。这个风险就欧洲足联，我们知道世界上最强大的足球跨国 球， 对，另一个就欧洲足联，欧洲足联，欧洲足联的主席普拉蒂尼，就以前法国那个球星， 我好像前两天听他跟我说，他没跟我说， 他又跟你说，又做梦。 前两天听老普啊，梦里托梦给我说呀，他说他好像说。一个说了，说这个欧洲足联为什么还要跟国际足联绑一块儿？就是说 我们跟他可以完全 不跟他玩， 不跟他玩了。再一个，他又跟我说，有可能我当国际足联主席。 对，他现在可能竞选，但不过他里边最穷，好像韩国也有人竞选， 是 吧？这个中东也有的有钱的人，就反正现在很多人在来。 本来那个另外一个当时跟布拉特竞选是约旦的嘛，是不是？那反正现在呢，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欧洲足联呢，其实可以不用去竞选。他完全有实力，比如说我自己办一个欧洲杯，欧洲杯本来就仅次于世界杯的跨国赛事。他当时曾经有一些 UEFA 的一些成员，就欧洲足联成员提出过这么一个构想，就是我们能不能这样，我们欧洲办欧洲杯，但是每次欧洲杯我都邀请中南美洲的强国一起参加，那这就等于是世界杯了，几乎是 霸权呐、啊， 这就霸权了。你别说世界杯，坦白讲，当然我们球迷都希望世界各大洲都有非洲有亚洲，但你说起来，真正在玩的到最后的也还是那几个国家。哎， 但是世界杯还是有一个世界和平的某种象征，跟奥林匹克一样，它不管怎么样，它除了照顾足球的强弱以外，它还是每个州都有一个，它不完全凭实力，对不对？它还是分名额，所以它总体上它起的政治作用啊，也还是有。 我跟你说，你听听徐老师讲，他今天这个欧洲杯吧，欧洲杯 不是欧洲杯，欧冠， 欧冠杯，欧冠杯。本来我想看，但是我没看成。他这个是在哪儿看的？你知道？他在那个大瓜，就按摩，就 舞场。 我呢， 就常去东莞。 不是，别 香港，你以为就没这个吗？ 哦，对对。我这天呢，白天搬家。搬完家 晚上只好睡桑拿。 搬完家以后呢，我的电视就没接上，就看不了欧冠了，巴萨那个比赛看不了啊。那我当时呢，本来还想去深圳，后来呢，我就想香港有健康的按摩的地方，去了以后呢，结果呢，这个也是个全新的体验。那个下面坐满了，位置都没有啊，每个人 捧 了个哎，都等着看球。然后他们其实啊，很多人都不完全在看球，他一面看球啊，香港的那个台的转播哈、啊。一面不断的在报那个赌场的行情，对，他们要一个进了球了，他说现在谁谁谁几比几，谁谁谁几比比，谁进球几比比，就不断的在报赔率。然后周围的这些人啊，他们对球场的反应啊，你也看不出他到底是支持尤文的呢，还是支持巴萨的，他们那些反应都很奇怪，你知道，该叫的时候不叫，该不我都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因为 挺无聊的， 对，就是因为他们其实都是自己买了一定的。 赌球 对，当然 到最后一秒钟3-1嘛，那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嘛，因为2-1、3-1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 3-1好像赔率开的 对，所以他们就一片狂欢， 整个鼓场啊， 整个鼓场一片狂欢，为什么波胆啊波胆， 他们买3-1，那这个赔率就 一下全上去，这个性质就全变了，我以后再不去这样的地方看球了，再也不去了。 不是， 你还不如去酒吧呢。 按摩的技师跟着一起欢呼吗？ 按摩技师睡着了，按摩技师。金麦茶，我记住， 香港这鼓场这技师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我跟你讲， 好吗？ 按摩的一般。我想说回那句话，就康德说的，美的定义要非功利。对我来说，看球是一种美，是一种力量的美。只要利益分分钟渗透在里面，那就破坏了我看球的审美。 没错，所以我也是从来不赌球。 所以我在这一点最基本的立场上， 那你就不理解赌徒的审美。 对， 啊，那有审美吗？ 对，赌徒的审美，那就是另外，赌徒是。哦，对，他也陷入另外一种。 真的有这个，咱们去的欧洲的那个夏都叫巴登巴登啊，你知道那儿有一个赌场啊，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专门有一篇作品， 不是赌了破产吗？在那， 因为我去了才知道，就是俄国这个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流落在里头很长时间。然后我跟你说，跟澳门呢、啊，跟拉斯维加斯那个氛围啊，完全不一样。我去就进门进了3回，就是穿这个不行，回去。幸好酒店也很近，穿那不行，回去。最后你一进去啊，不像个赌场。它是一个像是一个 上流社会的 皇宫，像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一个 party。然后呢，哎呦，就是 庄园了， 衣香鬓影啊，这边穿着礼服，包括它有那个吧台，但是喝酒。然后你到另一个空间，你才看到，基本上就是俄罗斯轮盘，就是这个。然后呢，完全没有咱们在赌场里看见那种，好， 好家伙，就是没有这种的，就是好像每个人对这个胜负啊完全就不在意，就是冷着个脸看，夸赢了输了拿着杯酒就到一边去了。 我 哎呦那种， 我就想象窦文涛在里边穿那个西装的 燕尾服， 哎换了三次换了三次因为进去的，这一看耶又输了， 这不有点像零零七的那种， 对蒙迪卡罗那种感觉， 对，所以他也有他的，他也有他的 不让进，你得穿个西装， 所以那贵族范儿的，像你说的看球的这种审美，也是属于大众型的，是吗？ 看足球这个东西，你说我喜欢巴萨，我很喜欢阿森纳，那我看这些球队踢球，他赢了跟我有关系吗？ 没关系，一点都没有。 而且我为了要看他们球，我还要得付出代价， 对， 睡也睡得少，半夜起来是吧？然后你，所以说你就是这种情况，你是完全没有任何实际好处。 对。所以徐老师在这个古场里啊，你真是身处众人之中啊，就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对吧？你有你的这个 众人皆醒我独醉， 你独醉，但是众人其实也都醉了，众人是在利益这块待人， 都醉了，都醉了。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张基龙呢，就现在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来我们这里 做过 节目 啊， 你记得吗？ 他现在是什么官？ 他是亚洲足联，他中国足协的，他是亚洲足联的。那么照理说这个风云当中啊，中国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那天做节目的印象哈，我觉得这个张主席啊是稳重有余啊，他不像一个非常，就我设想要是何正良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中国在国际足坛上的这个活动的空间 更大， 会更大。他现在说他退出，他不参加竞选，然后他又跟人家说这不是他个人决定，是中国足协的组织决定，这是公开说的。换言之，他就是说这不是他个人的，因为中国虽然这个足协是一个民间机构等等等，但我们这里国内的足协是一个政府机构，或者说是半政府机构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个人非常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举办世界杯。我想我们无数小民啊，我们重要的不是一个世界杯，重要的是在这个筹办过程当中，你到中国的政治现实就是这样，你有一个东西生了疑了，我本来觉得生疑是没什么意思的，但是你发现它得到了什么世界文化，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当地的很多活动就当然也有好有坏了，但至少怎么样得到了进展。我们中国要是有一个若干年后越迟越好，在某种程度上22年还更好，要是有一个世界杯的话，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政策倾斜投资，包括国家的体育政策都会往这方面改善 而且以咱们办这个奥运之力 哈， 你可以想见中国这么一个国家要给我们办世界杯， 对， 哎呦，那我不给你弄出个创纪录来， 咱就算球踢不赢，咱杯还办得好。 对，这家伙全民动员办世界杯啊， 南非也没踢得怎么样啊， 然后到时候地铁不让搭这个呢这个，但是我 至少天空就可以做到了， 那肯定都 蓝天， 对 吧，天天都是蓝天， 没错没错， 苍天之下。 但是呢我想说，就是我觉得这几年其实已经很认真在做足球了，我觉得这最近 而且最近的球队表现也比以前好了。 可是话说回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你很难讲它到底是政治还是不政治。你比如说像我们都觉得国际足联，其实这么多年来球迷对国际足联就很多意见，因为它有太多丑闻太多问题，而且有些事儿呢就是你比如说谁主办谁不主办啊， 哎，你说他这个是不是也就证明那句老话，就是缺乏监督的权利，不管中国还是外国都容易， 那当然。可是你看 权力使人腐化，说英国人说， 对啊， 你从球迷角度讲，坦白说我又不是那些主办国，你哪个国家主办跟我们没多大关系。那有的事儿是球迷会关心的事儿，现在就发现有问题了。什么事儿？你记不记得世界杯的时候，有一场，是欧洲在找这个在打这个比赛，看谁能够入围决赛周的时候，法国跟爱尔兰打了一场，亨利，当时有一个手球。手球进了球，结果法国赢了，爱尔兰出线，那全世界球迷盯着的。你再喜欢亨利，你都觉得爱尔兰不公平，对他输得太不公平。你因为对方一个手球，那这怎么能这样？当时大家都在骂，但国际足联就护航，就让了他过。那么后来呢？最近因为查国际足联的事被揭发，原来当时爱尔兰足联很愤怒，他莫名其妙，他们国家就被淘汰了，因为一个手球。 所以他们呢法律起诉，结果国际足联就吓着了，吓着之后怎么样，给了500万。 哦，这么解决？ 解决了， 私了了， 私了了。这是爱尔兰最近出来自己说的，我们给了500万才搞定，这是 爱尔兰怎么 拿了500万？ 爱尔兰真是 500万就搞定了。 对啊，那你想想看，你这种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你对我们看球的人来讲，你这搞成这样的，那我们还看什么球